各位观众大家好，又翻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咁今晚我哋讲嘅题目咧就同革命有关，咁题目就系天地隔而四时成。咁一样咧就有几位嘉宾啊，就系小毛、乐言同埋嘉乐。咁为咗呢个题目咧，仲请咗啊金平咁啊，同大家去讲方金平。 Hello, 你好，你好。咁我知道咧，就观众一定想了解一下咧，天地隔而四时成，其实系点嘅解释？ 这个就系一个易经嘅隔卦嘅一个内容啦。咁全句就系天地隔而四时成。湯姆革命，咁湯姆革命大家會知道係講緊 湯姆叔叔嘅革命， 係Tommy 啊嘛，Thomas 啊，咁啊佢點樣推翻夏桀嘅革命啦？咁後邊嗰句就係好重要，其實順乎天而應乎人。咁其實呢句嘢其實背後係講緊話革命好多時候牽涉到喺傳統嘅中國史學觀裏面認為其實呢一樣嘢係點樣同天地之間嘅嗰種感應或者天人之間嘅感應嘅一個差距而出現咗有人需要去改變。所謂個革者其實大家可能會理解成為可能有啲改變啦或者有啲變化照字面解。咁頭先 Luca 喺休息嘅時候都話其實革有另一個講法就係將個獸皮割落嚟嘅嗰個意思啦，咁其實背後都係反映到一個改變嘅一件事啦。咁我因為我自己比較熟悉啲係韓國歷史啦，咁韓國歷史裏面近現代比較熟悉就係個民主化運動。咁民主化運動啱啱今個月就係1987年就30週年啦，就係1987年6月民主化運動嘅一個嗰個30週年啦，咁相信會有好多韓國有好多嘅回憶同埋紀念啦。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喺嗰件事裏面呢盧泰愚總統其實是推動民主化一個關鍵的人物，但是在韓國的歷史書寫裏面盧泰愚這一次的那個將全斗焕的政權的改變或者那個回應，因為他是政體內的一個改變，所以他在韓國的歷史書只可以寫是民主化的運動。但有趣的是1960年在民眾去推翻李承晚政權的419嗰、那個事件咧，喺韓文裏邊寫嘅寫法就係革命。其實呢一樣嘢就會令到我哋去諗，咦？咁喺中國或者喺世界嘅歷史裏邊，我哋點樣去定義革命呢？咁我都因為我自己比較熟悉韓國歷史啦，咁反而對於可能中國歷史究竟革命又如何去應對？咁我哋最初就點解我哋今日要起呢個題？其中一個關鍵就係、是。因為湯姆革命呢個四個字啦，又冇計講湯姆諗翻係 Thomas 啦。 阿湯同阿姆啊， 其實好好。其實我你講嗰樣嘢咧，就係正正説明咗就係革命呢個嘅思想或者呢個用詞，其實係由遠古講緊商朝嘅時候一直沿用到今日。咁但我諗咧，其實嗰個嘅意義上係有改變嘅，因為喺上古嘅時候嗰個革命啦，我哋頭先咁樣講，其實佢係將一塊布係因為劈。隔落嘅係隔除嘅意思，而嗰個命咧其實係天命，仲有一啲嘅迷信色彩喺背後。咁但係我哋今時今日用嘅革命咧，就係往往其實係西方嘅意義傳用嚟自 revolution。咁如果我哋回翻去西方嗰個嘅 context 裏面睇咧，就係話所謂嘅 revolution 咧，其實源自係拉丁文就係 turn around， 係轉身嘅意思，就係完全嘅一個好根本嘅改變。咁其實就變成咗咧，係今日我哋就係引申為係一種係好大幅度嘅。是完全的改變咧，就為即係革命啦。 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講緊係一種程度上的改變咯，即係可能例如講緊夏桀同埋商湯嘅，即係商湯嘅過商湯點樣去改變咗夏桀嘅一個政權嘅一個朝廷，即係政權之間。 係因為佢哋就係因為商湯嘅就係隔除咗呢個夏桀嘅天命，於是乎咧就可以取代佢咧成為當時天下共主啦。 我哋一般講即係所謂夏商周咧，即係夏商時期咧，即係都係有一啲即係點講啊？必係有好明顯好多嘅文字嘅證據，更加多嘅咧係一啲所謂今時今日一啲人類學嘅證據，即係啲考古嘅一啲證據。咁喺依個咁嘅背景之下咧，即係喺周朝嘅時候面對住夏商嘅歷史咧，更加多係一種傳說啊，結合攰錄嘅一個東西。咁佢背後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觀點啊，即係第一個咧就係話夏朝去商朝咧，其實係一次嘅即係戰爭嘅結果嚟嘅，即係打簡單講就係商朝用武力去打贏咗夏朝。咁但同一時間咧，我哋會稱呼咧就係革命。咁就揀調翻轉咧，喺除咗係叫革命之外咧，亦都賦予一個正當性俾商朝，就係話佢打贏夏朝咧係正當。咁其實依度咧就係呢個所謂嘅革命嘅基礎，就係話用武力啦取代咗夏朝依件事咧，其實係正義嘅一件事。 但係呢個正義係由邊度傳落去咧？ 係啦，即係依個係一個好好嘅起點。即係如果我哋討論呢啲事情嘅時候咧，就係講其實係咪真係正義咧，或者其實中間其實有好多嘅可以討論嘅空間，其實就係呢、這個。 我哋中國最早嘅一個革命嘅觀點裏面，就已經有所謂歧義喺度。 所以其實我諗革命嗰個大前提就係、是，如果我哋將佢視之為一個正面嘅字眼嘅話咧，我哋要睇嗰個新政權取代個舊政權，兩個政權之間個對比啦性質。譬如我哋睇緊，我哋講緊湯姆革命，阿湯取代阿傑，因為阿傑係暴君啊嘛。咁而阿湯取代阿傑係正確到不得了嘅事。咁其實就同我哋西方理解呢一個革命，頭先阿金平提到，佢緣起嘅時候個字義，佢背後隱藏咗個意思就係話，人類用一個暴力嘅革命嘅手段，或者政变嘅手段，流血嘅一个政变嘅手段，去推翻一个暴君，其实系合理嘅，然后去追求翻佢本身应该有嘅权利。一个合理嘅战争，一场合理嘅政治运动，去扭转一班人类嘅命运，其实系一件正确嘅事。咁所以其实革命呢个字由汤武一路传到落去，其实汉代已经有讨论啦，一路去到宋代，历朝历代都讨论嘅。其实大家讨论紧嘅都系一个关键，就系、是、如果一个朝代更替另一個朝代，我哋一定要找一個原因，就是前朝比後面的新建立的朝代差，咁所以呢一個先至形成革命係一個正義，有一個比較正面的一個形象。 如果命就好緊要， 係啦，個命 係，因為命就係代表嘅天命，尤其是喺過去古代中國嗰個時期裏面，如果我哋即係君權係神授嘅時候，所以天命就係代表邊個係真命天子，邊個係可以有呢個正當性去管治呢一個國家。咁所以咧就係個命就係話，我取代咗你，隔除咗你嘅天命，隔除咗你管治嘅合法性，於是乎我就係取代咗你。正正係你頭先講嗰個合法性嘅問題。係 冇錯，啱啱我哋講嘅天命咧，其實就係講到當嗰個君主嗰、那個權力，佢係由天授予俾佢噶嘛。咁當嗰個君主佢係冇一個得言得能力嘅時候咧，咁其實其他唔同嘅人咧就可以其實推翻佢政權。其實呢個邏輯嘅背後咧，其實正正其實同啟蒙時期嘅 John Locke 嗰、那個講述。政府同埋人民嗰個關係其實好相似嘅，即係當個政府其實冇照顧好人民嘅時候，其實人民就係有一個權力去推翻個政府或者政權。雖然其實兩者嗰個時代背景會有少少差異啦，但係其實佢個背後邏輯咧，都幾一致。 喺度我可以再補少少上古史一啲嘅觀點，即係因為我哋話上古史其實而家發展得都好犀利，因為隨住即係人類學嘅發展、考古嘅學問嘅進步啦，咁其實我哋都會話即係夏桀嗰個故事咧，更加多即係一早一早咁討論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即係所謂嘅作出嚟嘅 陳類即成被形容成暴君啊， 係啦，因為其實佢係咪真係暴君咧？簡單講就係佢輸咗咁咪暴君，係 咯。因為買購嘅故事， 而成個討論入邊咧，其實係嗰個秦漢對於即係依一個遺產嘅一個討論，去解釋翻所屬嘅秦漢嘅時期面對嘅一啲嘅困難，同埋依一啲所謂政權合法性嘅問題應該點樣去被討論？呢一個點咧，就係當時即係嗰個問題嘅核心所在。 所以我諗，其實我哋頭先喺度講緊，譬如上古嘅時候，我哋講嘅所謂革命咧，孟子有一句説話就最能夠一句概括啦。即係當佢同人哋討論緊究竟一個君主如果做得唔好嘅時候，孟子話佢係一夫啊嘛，後來演繹就叫獨夫啦。獨夫者即係將全部嘅資源都係網羅曬喺自己度，咁樣就冇資格做君主啦。我哋推翻佢啦，推翻佢就係革命啦，就可以咁樣去理解。 所以就係話商就即係政治 係啦。所以湯武革命完全係可以合理嘅，個原因就因為前朝嘅人做得唔好。但如果我哋用今日嘅眼光去睇一個所謂 revolution 嘅話咧，譬如好似好著名嘅學者亨廷頓，佢就已經講過啦，佢話所謂嘅革命應該係牽涉到可能幾個重要嘅元素，譬如政體改變啦、社會嘅制度啊，或者結構改變啦，甚至乎價值觀改變。即係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咁樣嘅話，成個改頭換面就正如我頭先金平講，因為 turn around 嘅真係，你會發覺係完全唔同曬，咁就賦予咗一個比較現代意思嘅革命。同埋我哋今日往往會將革命同進步掛鈎，modernization 啦，或者一個文明開新啦，都會透過革命去完成。咁所以用呢個角度去切入嘅話咧，今日嘅革命同上古中國嘅革命咧，我哋就不能同日而語 啦。冇，絕對係嘅，因為如果我哋用嘅一直以嚟嘅舊式嘅革命觀點嘅話咧，其實同改朝換代咧嗰個意義咧分別不大， 成王敗寇， 係嘛？即係成王敗寇，贏咗嗰個自然就寫歷史，寫歷史就話佢係好嘅。咁即係簡單講就係輸嗰個咧，就俾人話係唔有罪或者唔 暴君啦。 咁樣其實即係真係冇真正所以我哋可以討論到嗰個革命嗰個真實嗰個意義喺裏邊，咁而我哋即係一直講話就邊啲中國嘅 有冇邊啲人係 用？如果用亨廷頓嘅定義，有邊啲人可以叫做係有所謂革命色彩、有革命成分嘅一啲嘅政體轉移？ 王莽咯，係咪？王莽啦，雖然我哋 推我由細到大讀呢一個教科書都話 散漢， 散漢係嘛？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真係正式嘅史記，即係一路即係歷史嘅記錄咁樣落嚟，我哋睇到其實嗰個係一個鰻鴦，而且仲係三皇傳說以來嘅真真正正第一次嘅鰻鴦。而且王莽雖然佢係托古改制啊，即係佢確實係做個改制，無論喺稱呼上啊，即係雖然有啲好低能嘅，譬如將呢個高句麗改佢名啊，嚟去即係貶低佢啦咁樣呢啲。但係譬如話喺社會上面啦，或者好多稱呼上啦、社會制度上面啦、身份啦各樣，佢都嘗試將成個中國係改頭換面， 即係改名好誇張嘅，匈奴單於叫降魯伏於，即係簡單講就係鳥交打啦。咁就係除咗呢啲改名之外咧。王莽咧，其實都有所謂嘅，即係個因應住個社會整體嘅討論，佢認為嗰個社會嘅改良同埋變化咧，可以通過所謂五德宗師嘅運行，即係簡單講咧，就係佢嗰五德宗師咧係雙生説，即係話咧一個嘅德行咧會生咗自然生成另外嘅德行，所以社會嘅變革同取代咧係不可逆轉，即係佢一定要有變化。 呢一個改變其實好大嘅，因為我哋由秦漢以嚟所肯定咗嗰個家天下世襲嘅嗰個模式咧，忽然之間去到王莽嘅時代。忽然間有第二種可能， 完全不同曬， 就係話原來有第二個異能嘅人，佢可以透過呢一個德行嘅取代嘅取替五德嘅一個運行咧，係可以用唔同嘅家族可以取代呢一個皇族咧，成為呢個天下嘅新統治者。咁其實王莽喺呢個意義上其實非常之係突破性 的，所以有啲人係叫佢做改革者㗎。即係絕對，即係認為佢係一個好革命， 而且非常特別嘅。即係中間其實要即係要討論咧，一入去咧就有排講，因為佢始終講到即係金古文經之爭啊，中間所謂儒學討論啊，中間有好多好複雜嘅元素喺裏邊。不過翻最初嘅就係話，王莽呢種革新咧，表面上係復古嘅，其實咧係一種完全新嘅一種嘅模式。無論係政體嘅改變啦，同埋佢個施政都係。 錢穆就話佢係以復古為革新。 係咯。 雖然我哋喺個傳統嘅革命嘅觀點裏面咧，喺呢個王莽嘅一個想法之下，其實有好多可以留意嘅，因為佢後來其實確實影響住後來唔同嘅新嘅政權點樣去再去建構或者再去創造自己嗰個政權合法性。咁當然你會好明顯聯繫到王莽最關係嘅就係西漢成個對於五德宗師說嗰個關心同埋關懷，令到佢有呢個嘅觀念。去到其他朝代，當然有其他嘅論述啦。咁所以去到可能去到下一個時代，就高麗同朝鮮其實亦都係用類似嘅方法話自己係做咗一個革命嘅。 所以我哋話咧，即係可能係暴君，可能係善良，係點嘅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繼續同大家講。各位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正話咧，樂言咧講咗個題目咧，好吸引。休息加埋休息時候都有講，因為韓國都有唔少嘅即係革命嘅啲例子或者思潮。 係啊，頭先我哋開頭嘅時候特登去講四一九李承晚嘅嗰、那個推翻李承晚嘅革命 啦。鋪曬條路 啦， 你 係啊，咁我特登霸住個時間嚟講，而家好任講。咁喺朝鮮王朝十六或者，其實我今即係早幾日喺度查資料關於革命嘅時候，你會見到其實從諸子通鑑啦，或者好多即係中國嘅一啲史籍裏面，其實都有不斷咁記作革命嘅。咁好多時候佢哋會睇下點樣演繹個革命。咁去到朝鮮王朝嘅記錄裏面，佢哋當然好強調其實李成桂佢點樣去推翻高麗王朝嘅暴政，其實係一個應天嘅革命嚟嘅。咁呢個頭先正正就回應緊啱啱頭先我哋第一節討論，其實佢點樣去定義應天呢？咁呢樣嘢好關鍵，究竟邊個俾嗰個天命嗰個價值落去啦？咁喺朝鮮王朝，你睇翻王朝十六早期李承晚去得政嘅時候嘅過程，其實都有啲似宋太祖。或者宋太祖點樣奪權嘅過程，即係佢本身係擔任高麗嘅即係北伐嘅將軍啦。後來因為佢唔想北伐啦，跟住就去選擇中途翻去當時候嘅首都開城，去作為一個叫做威脅，俾個即係要去放棄個北伐嘅權北伐嘅機會啦。咁所以令到佢亦都把持咗當時候嘅高麗王朝政權，後來當然就變成咗朝鮮王朝嘅開創嘅君主啦。我呢度想說明嘅一點就係、是、後來嘅不斷咁嘅一個論述咧，就係點樣去成就住佢哋嘅當時候嘅開國君主係一個革命者，即係話佢點樣去建構住自己個國軍。其實呢個好重要，去到後來一啲嘅理學家，即係一啲高舉一啲性理學嘅學者，其實就會揾一啲嘅證據去證明翻，其實佢哋嘅君主當時候就係、是、我哋就係 有天命， 有天命係啦， 係有天命喺度， 係啊，天命喺 即係我食住頭先承住阿樂言咁樣講啦，用翻頭先我哋第一次講亨廷頓，亨廷頓講革命要有改變， 我諗可能其實改朝換代者佢哋都會嘗試為自己建立嘅新政權合法化。咁點樣合法化？做啲嘢出嚟咯。咁所以朝鮮王朝係一個好明顯嘅。如果我哋用亨廷頓講嘅話，譬如話改咗政體啦，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嗰個政治嘅指導思想咯。 由佛教 由呢一個高麗嘅佛教變成儒學，仲要係宋代嘅勝利學啦，係、高舉勝利學啦，成就者就係鄭道全啦，最重要嘅設計者啦。咁啊，仲有啲好得意嘅地方，譬如話佢哋用咗好幾朝，即係一路去到呢一個世宗嘅時候，做咗一個好正嘅文學作品叫做《龍飛御天歌》。咁入邊有講六條龍嘅故仔。嗰六條龍就係由世宗一路上溯嘅六祖，即係李朝嘅六祖，咁應曬呢一個《易經》講嘅四乘六龍啦，咁即係有曬呢個天命啦咁樣。咁除咗係呢一個政治啦、文學上嘅作品上面塑造之外咧，仲有土地上面嘅改革啦、最重要就係將公司田籍燒曬。咁呢個其實講到尾就係要將啲田地納曬翻嚟，但係燒田燒呢一個田籍嘅同時，亦都象徵住解放咗某啲嘅農奴。古時嘅， 雖然當然去到朝鮮王朝一個好大後期嘅時候，農奴 仍然都有好多奴隸。 咁但係 at least 喺嗰個意識形態裏面，其實有一個好明顯嘅改變， 即係有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咯。 即係韓國史咧，即係有一個好重要嘅經驗咧，即係話你兩位講得好啱，就係話咩咧？即係革命咧，除咗係一個再所謂政體改換之外咧、其實佢背後後邊之後出現咧就係建國神話，同埋即係 有啲建國。 後來的一個人就一定會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建構他自己一個他的德位的正當性、他德位可能的所謂甚至有宗教性質的色彩啊，同埋他的傳承咧係可能係同血緣有關係，或者係啲天命有關係。咁種種嘅呢啲嘅東西咧，亦都係以前嘅舊式君主制裏面常見嘅所謂嘅一種模式。但係我嘗試咧就攤開少少，一攤後少少，講出啲廣闊啲嘅討論，即係話。我哋話除咗即係正話一種急速嘅變化或者變革之外咧，其實喺歐洲或者喺當時嘅英國咧，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或者有好多唔同改變社會嘅模式嘅可能性。咁一個可能我哋大家都好有印象啦，好著名嘅就係12世紀嘅時候嘅所謂嘅大憲章，大憲章嘅簽訂。咁大憲章係即係非常之簡單嘅講法啦，即係用最簡單嘅講法就係話君主嘅權力咧係受一個條文嘅限制嘅，即係佢嘅權力咧係可以俾嗰、那個。法律嘅條文所約束嘅，咁呢個咧其實係即係由英國開始誕生嘅一個起點。咁我一直會認為咧，依一種嘅，但係呢個簽署憲章咧，係咪話如一般嘅革命咁冇唔流血咧？其實唔係嘅，東家係相當多流血同埋衝突，幾次嘅流血同衝突。但係咧，大抵我哋可以話咧，整體嗰、那個演變咧係一個戰變嘅過程，同埋係成功的，即係話最尾咧嘅國王嘅法律咧的國王嘅權力的確係受到大憲章嘅限制。咁呢度我都再即係再補少少，大家都到時可以再講，就係話點解會有大憲章嘅出現，或者點解會嚟？咁其實用最簡單嘅講法咧，其實係同十字軍東征同埋獅心王查理有關。咁即係簽嘅就 Henry 啦，即係亨利係簽，但其實佢先咁咧就係獅心王查理。獅心王查理咧一聽咧以為佢好威武嘅獅心王查理，咁但其實咧大家知咧，佢喺打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嘅時候之外咧，佢大抵佢在位咁多年裏邊咧，佢只係翻咗兩次英國嘅啫。一次咧就係俾人捉咗翻轉頭，一次咧就係登位。其他時候咧，其實佢喺諾曼第嘅，即係法國北東北西北部嘅一個地方度指揮。咁佢去親英國咧就係收税，賣爵位賣俾人去揾錢打十字軍東征。咁東征嘅最具體冇辦法仔細咁講。咁但係獅心王查理當時咧最第三次係最精彩嘅一次就係話同即係薩拉丁即係兩個就聲音出去打。咁所以激烈咁樣去戰鬥。咁而呢個過程裏面咧，英國係被收税被壓榨，淨係揾錢嘅一個地方。咁當地嘅人啊，尤其係啲貴族同埋宗教嘅即係領袖咧，對於呢啲事係不可接受。你長期咁樣揸乾一個地方，所以佢偶爾翻嚟或者不斷咁要收税嘅時候咧，就決定要同佢傾講數。咁所以佢接任者又更加受到幾次嘅一啲打擊，佢中間有啲登位有啲唔正當嘅種種嘅東西之下咧，就焗住要同嗰啲嘅貴族傾。喂，不如講啦，我決定。我同你簽 放 少少權力出嚟，放俾你去換取嗰個税收嘅權力。所以大家都唔好認為大憲章嘅簽署係好我決定放權啦，唔係。其實中間有好多嘅鬥爭喺中間出現，都有流血。咁但係總體我哋可以見到咧，呢種亦都係一種方式啊，點樣可以由個軍權慢慢轉變到所謂一個更加現代、更加文明嘅所謂現代社會嘅起點。 而大憲章咧，我諗係整個現代社會非常之重要嘅基石，尤其是咧就係我哋講到中國嘅法制嘅時候咧，經常係會同英國嘅情況喺度比較。中國嘅皇帝就係一路以嚟傳統以嚟咧，其實確實係冇任何嘅法制嘅條文咧係嘗試去限制佢嘅權力嘅。咁但係咧就係非常之一個相映成趣咧，就係英國。 就更加正如卓然咁樣講嘅，就係竟然間出現咗一啲嘅條文可以限制國家上面最高統治者嘅權力，呢個其實係一個歷史上劃時代嘅一個改變。咁但係呢個改變咧，竟然間咧係有一個並不是係嗰種非常激烈激進嘅革命所造成，但咧佢係一個漸變嘅過程。咁似乎漸變咧，其實亦都可以為社會帶嚟一個好大幅度嘅改變。 係啊，而即係正如你正話，即係金平所講，慢慢開始慢慢進步，就係、是、完成咗所謂嗰個君主立憲嘅過程。而所謂君主立憲咧，由我哋一陣間都會慢慢會討論到嘅，即係中間好多我哋中國發展比較關鍵位置，究竟我哋應唔應該做立憲，即係話君主放棄權力，交俾議會去進行咁種運作嘅模式。咁我哋話依種嘅即係英國嘅經驗咧，係其中一個所謂除咗所謂做革命以外嘅其中一個可能性。咁歐洲或者歐陸咧，當然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喺裏邊啦。咁但係可能大家一講個革命最， 法國大革命， 即係一講革命就提起嘅就係所謂法國大革命。 即係講緊巴士底監獄點樣去， 成日都係睇嗰幅圖啦，巴士底監獄嘅陷落 燒落去喎嗰啲圖。 係，但係我諗如果講起法國大革命咧，即係啲細節我就唔多講啦。但係我諗有一樣嘢係值得我哋反思嘅，就係其實其中有一個法國大革命入邊，其中有一個人物好緊要。咁佢係一個好激進嘅人物嚟嘅，咁佢個名叫 Waspia， 係一個法文名嚟，我唔知道我讀得正唔正確啦嚇。咁阿 Waspia 咧，其實佢係一個非常之激進嘅人嚟嘅，咁佢直情當佢攞到權力之後咧，其實係開始咗恐怖嘅時代。咁咧，佢係將佢唔夠佢激進嘅人，佢就會殺咗佢。咁其實係引起多次嘅白色恐怖出現咗，咁而令到我哋需要去反思嘅一個問題咧，其實當我哋講革命或者睇翻歷史嘅革命嘅時候，其實有時候革命會唔會走得太快或者走得太前咧？因為睇翻法國嗰個個案嘅話，其實佢法國大革命發生咗之後咧。其實佢引起咗拿破崙嘅戰爭啦，然後 周圍打成個歐洲，通過拿破崙通過咗法國大革命嘅一個優勢，佢奪得咗個權利，然後去進佔成歐洲大陸咯。 加里講得好好嘅就係佢正話講到即係法國大革命好多暴力嘅部分，但係其實標舉嘅咧，我哋教科書成日講咧就係自由平等博愛，係嘛？即係充滿愛與和平但其實咧就係上斷頭台。係啦，你明 即 係中間係好，我哋話其實被宣揚嘅部分，同埋其實中間歷史發生嘅部分咧，係中間係有好吊詭嘅即係差異喺裏邊。 而且好諷刺咧，就係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大革命當然係想建立共和啊民主啦。但係諷刺嘅就係革命完咗之後，大家又會開始想用呢個嘅 懷念帝國， 懷念皇帝，然後咧再重新推出一個拿破崙嚟成為咗第新嘅皇帝。 冇錯。其實佢哋有兩次嘅君主復辟出現咗，咁所以其實係好值得我哋反思，究竟其實當時嗰個社會其實佢係咪 ready 一個共和嘅政制咧？定係其實佢仲需要多一啲時間去慢慢了解其實共和係咩一回事？咩係自由民主？咩係博愛？等等呢啲咁嘅意念。 如果從呢個角度出發考慮的話，就係、是。可能革命作為一種改變嘅工具咧，其實你改變嘅過程入邊要流血啦，改變完之後你要順利去誕生或者產生一個全新嘅形態，無論喺政治啦、文化啦、社會啦、經濟啦各方面都會有呢一個流血嘅情況。咁你話如果除咗係呢一啲可能大嘅政體嘅，譬如法國大革命，因為我哋講到差不多嘅時代嘛，我又諗起另一件事就係工業革命。工業革命都好值得講，即工業革命佢係另一種形態， 冇流血嘅噃。 係啊，佢一個完全係一個生產方式嘅轉變。但我覺得個生產方式係非常之重要啊，因為工業革命嘅出現，令到資本主義出現，而有資本主義又有帝國主義，咁呢一啲不同嘅主義嘅出現啦，夾雜住好多剝削啊、貧富懸殊嘅東西咧，就產生咗後來馬列所講嘅呢個。馬克思嘅列寧主義，係啊，咁呢一個就締造一個真真正正十九世紀以後，即係十九世紀末，以至到二十世紀初，全世界一個好大幅度嘅大革命嘅時代。 簡單講，馬克思即係嗰個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嘅基本觀點就係話，就係生產力嘅影響生產方式， 生產方式 以上邊，即係呢啲係所謂個底啊，即係下層建築。咁上面影響嘅就係上層建築嘅種種東西，包括法律啦、政治體制啦、社會啦，甚至乎你眼見嘅所有嘅東西。 冇錯。 咁而最個生產力嘅改變咧，就係如由牛馬啦演變成為由即係有機器，即係蒸汽機啊，種種嘅東西。咁馬克思咧係敏鋭咁捕捉到呢個時代嘅轉變。而佢用咗呢一個所謂生產力嘅轉變，形容咧係所謂嗰個 整個世界改變的一個模式。咁而呢一種東西咧，喺馬克思嚟講，絕對係一種革命或者完全唔同嘅一個時代嘅一個標記。 我諗個關鍵其實我哋要翻翻去我哋今日最重要嘅討論，就係其實革命，我哋用一個乜嘢嘅觀點同一個乜嘢嘅視野去觀察。咁當然我哋喺成個中國東亞嘅傳統，我哋都好關注嘅天命。咁於是乎，我哋就要問一個問題。由誰去提供你的天命落去？咁另一方，但係去到西方嘅一個傳統嘅時候，我哋會變成革命，可能作為一個渠道，去令到一個社會出現一種好根本性嘅改變。正如頭先阿金平一開始講咩叫要翻入，即係要整成件事翻身咁嘅意思。咁所以我哋要翻去睇，其實辛亥革命又好，其他革命又好，究竟我哋點樣去定義佢革命？ 好啦，我哋咧話咧，改良與救亡，戰變與革命咧，其實好多嘅可能性同埋選擇。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同大家講落去。各位觀眾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咧，即係大家可能觀眾最想知道啊，想聽得最多嘅革命咧，其實係發生喺中國嘅，就係辛亥革命，係嘛？咁咧就係辛亥革命咧，就應該發生喺中國啦，就發生喺武昌起義啊，一直咁樣嚟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同香港咧都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咁我哋香港嘅即係好多嘅歷史學家咧，就將同辛亥革命相關嘅一啲嘅歷史咧，就組成咗好多嘅歷史嘅記錄，仲有好多嘅博物館。咁中間咧有好多值得睇嘅嘢咯。樂言，你好似即係考察過唔少。 其實今次個考察，我之前有考察過啦，但係我哋今次有啲圖咧，我嘅考察記錄咧要多謝阿維利同埋 維 利， 朱維利 係啊，朱維利同埋朱維利嘅女朋友佢哋影嘅，咁佢哋嘅相裏邊咧，其實就去介紹，就跟有一次係跟李錦強教授啦，或者佢自己帶一啲讀香港史嘅學生一齊去參觀一個叫做孫中山古蹟徑嘅一個經歷，咁其實佢係喺中環嘅，咁啊呢個你見到呢幅圖裏邊咧，你可以見到喺白子嚟公園。 系咯，咁其實圖中嗰位先， 嗰位就係李錦強教授。 哦，原來係咁。 咁李錦強教授，我諗我哋呢度都有三位 老師 都俾佢教過。咁啊，白子裏公園其實係2011年啱啱起成嘅一個公園，其實就喺正中環近住荷里活道，即係今日嘅 PMQ 嘅一個即係嗰個文化，即係一個活化嘅建築嘅旁邊嘅。咁白子裏公園裏面其實有好多。其實白子裏公園是什麼呢？其實它以前是富人民社的所在地。其實富人民社是什麼呢？其實就是當時候很多的一些對於革命或者希望去改變中國，但是因為各種原因留在香港的人，可能是商人，可能是學生，也都可能是純粹的路人，他們留在香港之後，他們組織了他們的組織去一齊去討論，我哋有啲其實佢哋當時候冇覺得一定要，佢哋都有好多嘢考慮。其實係咪體制嘅改變係咪一定係必要？ 呢個咁熟口面嘅， 係嗰個朱維利嚟嘅。咁朱維利啱啱今年帶學生去參觀，啱啱 朱維利嘅精神又同我哋同在， 雖然佢唔喺度咁，但係佢你可以睇到圖裏邊佢帶啲學生。其實你好有趣嘅，其實朱維利隔離嗰兩個銅像，你見到佢做緊啲咩啊？ 指住朱維利 係咯。 剪頭髮 係 嘛？ 剪頭髮冇錯，髮其實剪邊 剪邊係嘛？ 亦都係我哋辛亥革命裏面嘅一個好重要符號啊！咁有啲其實有啲人係覺得剪邊其實正正就係改變咗佢成個三百幾年對於帝制甚至乎封建制度嘅破除嘅一個好重要嘅象徵。咁當然有啲人佢覺得我可以剪邊，但我唔換服飾嘅。咁佢胡禮換咁胡禮換佢係佢覺得。我要有改變，但是我希望有啲傳統希望保留，所以佢係剪邊，但係唔逆服嘅。咁一種係一種咁嘅改良。其實你可以見到嘅，辛亥革命對香港其實好重要，因為富人民社有一個好重嘅影響。當然亦都好多嘅爭論，其實會唔會我哋拉得太遠啊？其實香港係咪真係對於辛亥革命有咁重嘅影響？咁但係其實我相信喺思考嘅方面，確實香港嘅自由嘅空間係俾咗佢哋好多嘅機會。咁但係可能具體實際嘅起義。咁絕對同香港一定有距離啦。咁所以可能你哋，我諗你哋 買軍火嘅地方啊， 買軍火 點樣？冇軍火點樣搞？ 即係你哋，我哋讀喺香港 揾資金啊。 我哋喺香港讀歷史嘅時候，辛亥革命好多時候都會成為咗大家嘅一個好重嘅記憶啦。係啦，或者金平小毛以前對辛亥革命有啲咩印象咧？ 我當然我絕對我會其實真係好肯定咧，其實香港喺辛亥革命嗰個地位嘅。不過咧，我諗辛亥革命有趣嘅地方其實唔～ 在於係只係同香港有關係，咁我可能要補多啲背景俾家庭觀眾知道。其實辛亥革命有趣嘅地方係佢將整個中國係運行咗超過2000年嘅帝制，係真係一直之間係將佢係消滅咗，然後亦的而確且係從此扭轉咗整個呢個嘅中國政制嘅發展。又之後辛亥革命之後咧，帝制就唔再成為氣候。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學我哋頭先上一節都講過，其實所有歷史嘅改變咧。是很多時候是一些戰變的過程，那辛亥革命當然是一個是很激進地想推翻滿清的一個行為，但是背後將他們推上去革命這個舞台上面，後面經歷過很多很多不同的轉折。那當然我們又要回到滿清的局勢，滿清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就是內憂外患，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當其時遇上了是很強大的西方人的入侵，於是乎激起了他們很多的民憤，亦都是似乎是說明了中國帝制嗰個局限，於是乎大家開始咧去尋找思索，係咪有其他一個管治運作中國嘅方式可以係追得上西方嘅呢一種嘅威脅？於是乎咧就有咗好多唔同嘅思潮引入咗嚟中國，開始會去反思係咪有其他嘅政策，譬如話民主制度嘅嘗試咧， 或者君主立憲， 冇錯啊，冇錯啊，咁樣樣。 革命之前其實君主立憲是大幅度咁被討論啦，譬如話好重要嘅一啲開新枝嘅一啲報刊啦，或者係我自己以前研究嘅《東方雜誌》啦，咁樣佢都係有一個好長期 論文係寫《東方雜誌》。 東方雜誌，東方雜誌同近代中國文化嘅變遷。咁其實《東方雜誌》1904年喺上海創刊，咁上海當時已經係一個資本家嘅樂園嚟㗎，而亦都係中國最多出版社集中嘅地方。咁其實《東方雜誌》出版嘅頭幾年，其實都係主力都係賣緊立憲嘅廣告，因為佢係一份比較保皇嘅刊物，咁係反對革命嘅，咁佢係倡議呢一個立憲嘅。其實清朝入確實係唔爭氣，即係如果你而家諗翻轉頭，即係我哋今日我哋嘅節目一路到而家，我哋講咗好多關於革命嘅嘢，但係我諗我哋其實都好想帶出一個重要嘅主題，就係革命唔係改變嘅唯一方法， 係正正係啊， 而係可以有好多選擇。 補少少， 立憲其實係一個好 即係補少少嘅，即係第一樣嘢就係、是、最大嘅一條路，其實最初係維新嘅一條路， 維新 即係話我哋通過用勤王啊，保幫清朝手，各革新嘅方式維新去做。咁其實維新都行過幾次，一直咁行，咁啊即係其實同我哋之前講甲午戰爭大輸一場， 大輸 好有關係。即係話其實呢條維新嘅路基本上可以叫破產，即係話行唔通，唔掂啦，即係再行落去係唔 work 嘅。咁然後立憲咧，其實唔單止係討論過，其實進行過。咁其實當時有所謂預備立憲啦、皇族內國啦、皇族內閣啦。咁呢個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其實清朝咧係咪真正想做嗰個立憲咧？好似咧或者可能同慈禧有關，或者可能同啲守舊派有關係。咁似嗰個立憲嘅行動咧係唔成功，而嗰立憲嘅結果咧 係 變成咗一班。即係嗰啲嘅皇族咧，就變成咗內閣成員。咁其實即係冇分別啦，即係咁樣。咁而第三條路咧，先至係即係主要呢三條路。第三條路先係我哋所講嘅，即係要推翻滿清嘅一個咁嘅革命嘅行動。咁、而呢個革命嘅行動咧，好快都同所謂嘅民族主義結合。咁同我哋之前有集有講到，就係話所謂嘅反清嚇嘅一種嘅民族革命。咁將佢結合咗咧，先會成為所謂辛亥革命嗰個起點。 所以最初辛亥革命係驅除鞑虏噶嘛，係後邊先後邊先加咗。 個中華其實係呢一個漢族主義。 我再補多少少嗰個辛亥革命嘅幾個元素。嗱，第一個辛亥革命嘅元素咧，就係、是、有所謂武昌起義嘅成功。武昌起義嘅成功咧，就係即係佔領，即係話革命新軍佔領咗武昌。OK， 咁呢個係起點嚟。咁其實咧、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咪完咯。即係因為你佔領一個武昌喺中國天大地大咧，唔會成功噶，因為自己佔領個武昌一個地方啫嘛，而且都係部分佔領，唔係佔領曬全境。咁其實中間有幾個力量係關鍵，咁最關鍵嘅力量咧就係各省嘅支議局。咁各省嘅支議局咧，支議局嘅成立係清朝成立嘅支議局嚟嘅。咁但係咧，清朝唔知點解喺支議局裏面啲關鍵成員咧，有唔少都係啲革命派啊、維新派啊，總之係啲即係要反你嘅班咁嘅人嚟嘅。 即係呢度好多古仔又啦， 非常複雜啊！ 晚清時候新軍 非常複雜， 大量都係革命派。 咁呢啲嘅支議局咧，好快就認受咗，即係接受咗所謂嘅武昌起義，就成為即係要推翻滿清。第二點咧就係關鍵咧，就係話佢廢咗科舉，因為廢咗科舉之後咧，完整咁廢咗科舉之後咧，1905、06之後咧。 就發覺咧，嗰啲嘅士大夫冇辦法通過科舉取即成功，咁所以佢哋好多人走咗去各種各樣嘅唔同嘅路去 行，向上流。 同埋即係啦，同埋我都你都冇官做，咁不如換個人等我有官做啦。 革命變成咗一個好嘅出路啦。 第三個一點就係話，依一兩件事咧未完，因為最關鍵咧就係軍隊嚇。真正依兩件事做完之後咧，仲要有當時最大嘅軍人袁世凱岌頭，覺得同即係同你傾，你嘅起義啊，不如好啦，咁我就 OK 啦，我認受你啦。咁但係咧， 俾翻個權我。 係啊，袁世凱話你不如俾埋權我。咁所以我哋話呢個辛亥革命嘅嗰個成功咧，好快就造就咗之後嗰個軍閥嘅誕生同埋興起。咁呢個亦都係可能咧，當時辛亥革命起點嗰班人咧，始料不及嘅一件事。 嗯，其實如果講辛亥革命咧，即係。啱啱啊，卓然佢有好詳細嘅補充啦。咁其實我諗當時即係都令我回憶翻我中學嘅時候咧，教科書講辛亥革命咧，其實咧老師嗰個 presentation 咧，其實佢係好強調辛亥革命唔係一次起義就成功咯， 係一個好長久嘅革命運動。 其實佢係中間，正如啱啱我哋都討論過，其實佢中間有好多變節嘅情況出現。咁通常中學嘅時期咧，咁老師當然係話啊，其實我哋要做某樣嘢咧，其實就唔係一次過就成功啊，要有好多屢敗屢戰嘅嗰種精神啦。其實呢樣嘢。是被中學老師又好啦，又或者事後的人看回辛亥革命的時候啊，其實從中可以學到些什麼呢？其實是被人有一種價值是可以被人學習。 所以我跟辛亥革命一樣，我報了十次 PhD 才成功了。所以屢敗屢戰是會成功的。 有咁多咩？ 但你都好啊，你報完你成功啊，就好過成功咗之後俾個軍頭食咗嘛。 所以 如果你讀完個標書都俾人攞埋， 咁我都可能俾我老師。 所以其實有個好重要嘅討論就係辛亥革命其實係唔係算得上一個成功嘅革命？因為我哋如果我哋純粹只係睇政體嘅話，佢將呢一個帝制轉換做呢個 Republic 共和啦咁樣。 袁世凱就笑哈哈咯。 袁世凱其實基本上是皇帝嚟噶嘛，嚴格嚟講， 直質上都做過皇帝。 而地方上邊嘅嗰個軍閥嘅勢力亦都好大，所以從呢個角度去考慮，先至有後來嘅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時期再飆舉出嚟嘅更加大幅度嘅革命，係一種思想界嘅革命。 我諗係啊，請卓然講一個好重要嘅樣嘢，就係科舉被廢除，令到釋放咗一大批本身擁有知識甚至乎權力嘅可能性嘅人，突然之間一夜之間乜都冇曬嘅機會，咁佢哋只可以通過啲咩咧？一係就真係去京師大學堂，或者去教會大學讀教育。但你可以見到，通過呢啲新式教育之下，佢哋會變成嘅可能性就會令到佢哋越嚟越厭倦清朝嘅管治。另一方面就會走向頭先小毛所講五四運動，佢哋一班好最集中嘅一班嘅一啲係核心嘅希望改革成個文學，甚至乎成個轉變成個中國嘅文化界嘅一個好關鍵嘅一班人物。 但調翻轉頭，如果我哋睇，其實我哋咁樣講，好似清朝好蠢咁，特登去廢咗科舉，然後咧就逼啲人去搞革命。但係喺嗰個時代裏面，有啲清朝其實冇乜其他嘅選擇，因為我哋今日都聽過啊，八股文就係一啲係荼毒呢個學子，因為八股文就係逼好多嘅考生去背好多嘅經文，然後去考科舉以考取功名。咁所以其實呢八股文本身係受到大量嘅挑戰，其實清朝去到嗰刻係冇其他嘅選擇，其實亦都回應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就話如果我哋改變，其實好多時候係好多嘅改變迫使佢哋去做一個咁樣革命性或者係激進嘅舉止，去擁冧整個嘅體制，都係一啲即係累積層累地去推進嘅結果。 我諗知識分子流入咗去嗰個民間啦，共和建立咗，但係失敗啦，共和政制，跟住再產生呢個五四以後知識界嘅大分裂，再產生後來中共革命，先至係可能係我哋今日如果我哋繼續講革命落去，最重要嗰個終極嘅嗰個命題，我哋個歸屬嘅所在。因為我哋發現原來呢一個共和政制失敗，導致到呢一個思想轉變，先至係中國嘅出路，就引申咗後來陳獨秀佢哋以法國革命式為主嘅呢一種嘅思想。激變的思想嚟到，就有中共的革命。 冇錯，所以革命是好是壞呢，其實是未講完的，我哋要下一節咧先同大家分曉。再見。各位觀眾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咁正話咧，我哋講完辛亥革命啦，就好多嘅史實同埋即係觀點，大家都講過。呢度講過咧，革命咧其實唔係唯一一種可能性，仲有可能嘅戰變啦，種種嘅可能性嘅方式去出現。 咁其實我要講出一個其中一個觀點，講科學上嘅革新或者變革，就係孔恩嘅嗰個觀點。咁嘅觀點非常簡單，用簡單嘅例子就話咧，佢話一種新嘅觀念出現，譬如愛因斯坦相對論出現嘅時候咧，就會取代舊嘅模式，譬如話牛頓嘅經典物理。咁仲用一種一代取代一代嘅方式咧，去講科學嘅變革。咁而咧，我哋話呢種嘅典範嘅革新咧，係好多人都會認為可以 apply 落去，或者擺入去咧，所以整體嘅改變或者社會嘅變化裏面嘅。咁其實係咪通嘅咧？其實就衍生到我而家想問大家嘅一個問題，就係所謂嘅革命嘅代價嘅問題。究竟我哋係咪即係要變革社會嘅時候，我哋願唔願意去付出革命呢一種嘅代價？咁、我想同聽下，同大家傾下依個。 呢個其實有兩個層次可以睇嘅，就首先係參與去推動革命嘅人，佢本身可能要受嗰啲代價，因為其實所謂革命，我哋可以話係體制外嘅人希望想推翻個體制，創造新嘅秩序。咁喺呢個環境底下咧，其實體制外嘅人一定係會即係傾盡佢嘅全力去制止呢個嘅革命發生。咁所以咧，如果你從法制嘅角度去睇咧，無論由唐宋開始去到今日嘅法律都好啦，其實都係會有好多唔同嘅條文咧，就係、去制止啦、針對啦，呢一啲革命嘅運動嘅。譬如話去到最極端。去明清朝嘅時候嘅謀反嘅條例咧，任何人謀反咧，佢係會判以呢個嘅凌遲嘅。凌遲即是話咩咧？就係將你嘅身體嘅肉逐忽肉咁樣割落嚟。其實係一個最極端、最殘忍嘅刑罰。其實係去阻嚇呢個革命嘅運動。咁其實我哋可以想象咧，就係我哋今時今日講到孫中山，哇，好巴閉啊，英雄啊！喺呢個意義上的而確者係，因為佢負上嘅就係呢一個嘅風險，佢可能就係會被判處凌遲處死嘅風險去搞革命。 但係做咗好多年嘅通緝犯啦， 係啊，冇錯。 但如果咁样讲革命嘅话，其实我哋系咪将个革命局限咗喺个政治嘅层面上面？因为其实啱啱其实我哋有提到工业革命，其实再之前有农业革命同埋科学革命。咁所以咧，呢啲革命其实冇乜好突出嘅流血事件出现嘅、咁其实纯粹系因为当时候有一种科技嘅出现，然后导致个社会嘅结构同埋嗰个生产嘅模式有一个根本性嘅改变。其实如果讲革命嘅话，其实呢一类都算系革命嚟噶嘛，以我哋所认识。但系啱啱卓然嗰个问题同埋金平嗰个解答嘅时候，其实如果我哋个讨论系咪要局限？在那個政治的層面上呢，還是其實都包含工業革命、農業革命和科學革命， 或者我這樣去理解呢？即其實我就唔識科學嘅嚇，即我唔肯班科學家，所以對於科學革命係點我都不能夠自得啊，即我冇辦法講。不過即我哋都唔係淨係講政治嘅，主要咧其實講社會變化模式。咁其實嗰個社會變化模式之下咧，即係生化革命同埋正話，其實上一次小毛都有講，即係話五四啊、新文化運動其實都改變思想啊，種種唔同嘅東西。咁所以所謂整體嘅改變、社會嘅改變咧，其實係一個整體而言嘅一個討論嘅一個例子。咁所以我哋其實咁樣講緊嘅革命咧，其實就係呢一種整體全盤嘅一種改變。究竟付唔付出到個代價？ 係啊，我諗所謂嘅代價或者啊頭先啊講流唔流血，其實我想用另一個字眼會比較好啲，就講犧牲啦。其實你文化嘅革命，甚至乎科學嘅革命，你有啲一定係犧牲嘅。五四運動，我哋鼓吹白話文，但係唔代表鼓吹白話文一定成功嘅。如果鼓吹白話文失敗，咁已經用白話文嘅人，就會被當時候嘅文言文嘅人可能會被淘汰。咁所以其實我想講嘅就係革命，佢背後一定會有犧牲。咁而個犧牲嘅選擇成唔成，即係個犧牲嘅選擇就變咗你嗰群人。去點樣去處理嗰件事情？其實去到韓國又好，或者係日本又好，其實好多時候佢哋都作出犧牲。雖然明治我哋唔會講革命嘅，但係明治維新嘅過程裏面，你可以了解到係好多犧牲。韓國佢冇經歷過真正由韓國人去推翻舊政權，因為佢哋經歷咗好多外力嘅入侵。但係金九喺1930年代喺中國嘅通過，佢講到明㗎。韓國嘅獨立運動必須要流血嘅，係一定要暴力嘅。 佢都係個暴力主義者， 係啊，暴力嘅，一定要通過暴力先可以達成某種願望 嘅。唔好怪我岔開，或者我講準確啲啊。就係話我哋問題係咁問嘅，就係你係參與者，你係有參與嘅。簡單講，你參與成功，你就係王。OK， 咁你梗係犧牲，你緊㗎啦。OK， 我而家問個問題係，我未唔係參與者。你愿唔愿意付出一个牺牲嘅代价？即系你系中，即系简单调翻转问就系、如果辛亥革命唔出现嘅话，我喺晚清，我到我死嗰日啦，可能都仲系清朝。你明白我讲咩？即系话普通人之下、，OK， 你愿唔愿意支持革命？佢去革命成功，然后你牺牲？ 应该又回到 okay, 我问嘅系呢一个问题，而呢个问题先可能系 大家真正要討論緊嗰樣。 我諗呢樣嘢其實就視乎翻喺一個點樣嘅空間之下去討論。我哋如果假設喺辛亥革命之下，佢背後擁有嘅知識權或者知識甚至乎嘅權利嘅關係，絕大部分我哋其實喺度維新派嘅人，其實佢哋好嘗試去改變，但係佢哋明白到一樣嘢，亦都可能考慮到一樣嘢，就係佢哋個帝制嗰個觀念太過根深蒂固，所以佢哋唔會選擇用革命作為一個換取帝制嘅一個可能性。 或者直接咁講啦，其實人係，我成日都覺得人係一種習慣嘅動物嚟嘅。大家習慣咗嗰種嘅模式咧，喺冇乜好大嘅問題之下咧，大家係會習慣係繼續係蕭規曹隨咁繼續落去。所以我哋見到其實我哋回到翻晚清個例子，其實晚清係由呢個嘅改革一路去到革命，其實佢花咗好多年。如果我哋以鴉片戰爭作為一個晚清係衰落嘅一個點嘅話咧，其實佢係一路係經過咗六十年。去到1911年嘅時候咧，先至真正係發生革命。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就係回到翻出現嗰個問題，就係話究竟個社會係出現到一個幾大嘅問題，然後大家先至會覺得算啦，冇得救嘅。我哋唔好，我哋倒毀舊秩序，我哋創造新秩序啦。去到清朝嗰個例子咧，其實也可以大家係一個好大嘅氣候。我哋見到頭先卓然講過，支義嗰個成員有好多係革命分子，軍隊入邊好多革命分子，嗰一啲嘅走投無路嘅知識分子，佢都投入咗革命。咁其實似乎就係嗰當其時嘅社會氣候，造就咗呢一班人覺得呢一個政權我哋冇辦法再去支持，我哋就要換一個新嘅秩序。 不過好多人其實當時候嘅普羅百姓咧，我前排編緊魏伯提嘅中文版嘅書，佢講咗一個有趣嘅故事。當時候嗰啲屋企人咧，唔會俾嗰啲小朋友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咧，佢哋唔會俾啲小朋友剪辮嘅，佢會教佢哋戴頂帽，佢會剪平咗個頭，戴頂帽，然後塞住個辮喺上面。咁佢話咩意思呢？革命黨嘅人見到你唔使驚，你係革命黨嘅，就算清軍再翻入去京城內。啊！即刻除翻條辮出嚟。其實當時候嘅人其實冇呢種意識嘅，佢哋覺得，革命關我咩事啫？最緊要我保咗條命，留翻條命可以繼續生存，就係、是、咁簡單嘅啫。 即阿 Q 正最關鍵形象就係前邊上去揾條木籤啊插住，咁就兩邊都可以走啦。有咩事咪掹翻落嚟咯。喂，小毛，你點睇？ 我嘗試用觀察到學者嘅研究嘅方向去回應啊，出現呢個問題。可能好多學者都會研究辛亥革命。甚至乎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政局嘅發展啦、歷史啦、社會面貌啦、文化啦等等嘅推演啦等等，咁幾位學者嘅研究，我覺得可以回應呢個問題，回應得好有力嘅。其中一位係美國好著名嘅一位學者叫Thomas Metzger 啦，即係呢一個麥子恰。咁麥子恰其實係 John King Fairbairn 學生啊， 費正清嘅 係啊，費正清係嘅學生。咁佢其實本身佢研究就係研究革命。嗰、那個理念嘅出現，咁佢最將個 focus 擺咗喺兩樣嘢就係，佢認為英式嘅就係經驗主義嘅漸進形式啦，法國就係呢一個法式嘅激進主義啦。咁所以有啲老前輩話，女仔揀男朋友都盡量揾個法國男朋友啦， 激進啲 啊嘛，浪漫啲啊嘛，但係嫁就要嫁英國人，因為英國人成熟啲、溫和啲。因為其實法式就係比較 radical 少少嘅，好激進嘅，會容易傾向革命嘅思想。而英式嘅其實就係一種講經驗嘅，講 reform 嘅。所以同樣嘅德國嘅好激嘅呢一個馬克思主義，喺英國一樣有流傳，不過係溫和版嘅一種工黨形式嘅一種社會主義。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原來歷史係選擇咗嘅，可能有陣時民族嘅特性啦，或者係一個國家嘅嗰個歷史嘅固定嘅發展嘅形式，會特別將嗰個思想傳釋咗喺某一個方向，就造成嗰個選擇。咁另外一位好特別嘅學者係台灣好出名研究辛亥革命嘅張彭遠教授。咁我覺得佢好有趣嘅就係佢1964年佢寫一本書叫做《梁啟超與清貴革命》。喺呢本書入面其實佢展現出嚟個結論係佢完全企喺覺得革命係改變中國最重要嘅一個方向。但喺80年代之後佢一連串嘅論文呢發表出嚟咧，佢似乎對革命應否出現有一個好重要嘅反思，甚至乎佢嘅結論有講到話，如果嗰接近100年一連串嘅革命冇出現過嘅話，中國嘅人民會唔會嚟得過得安穩啲咧、平穩啲咧咁樣？咁呢個又令我諗起李澤厚教授嘅，即係嗰個所謂救亡同埋呢一個啟蒙嘅變奏嗰個嘅理論啦。即係我哋回顧翻五四，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救亡迫於眉睫嘅嗰樣嘢。壓倒曬啟蒙，因為其實我哋五四時代，我哋嘗試將歐洲200年啟蒙好長嘅嘢壓縮做20年去做，咁大家發覺我哋做唔嚟啦，我哋不如就拿來主義啦，我哋就攞一個好有成熟嘅革命理論嚟到支援我哋救國， 嗰嚿嘢就係共產主義。咁當然共產主義唔啱用嘅，毛澤東就將佢中國化咗啦，係嘛？咁樣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唔成功，咁我哋咪將個起義嘅中心唔擺喺城市咯，唔擺喺鄉村，所以有鄉村包圍城市理論咯。中國化咗嘅共產主義形成咗中國嘅共產主義革命，共產主義革命去到呢個新中國建立之後仲未完成，再嚟多次文化大革命。咁所以去到八十年代，阿卓然一定好清楚啦，好多反思文革嘅小説出現，我哋會發現原來。我哋中國人好似受唔起咁多嘅革命，革命唔單止會流血，革命仲要面對好大問題，就係我哋用法國式嘅革命，我哋掃除咗一陣舊嘅嘢，而我哋要重新建設。 但冇啊！ 建設嘅時候點算咧？我哋冇一條根。 啱啱你講你 站 口嗰個理論咧，其實有唔少學者都有批評過。係。係咯，其實佢係將救亡同埋啟蒙係擺咗喺對立面。其實兩者嘅關係其實係咪可以相輔相成嘅咧？救亡嘅同時，其實都係啟蒙嘅一個一個過程嚟噶嘛。咁所以其實當你站口有一個咁嘅 theory 嘅時候，其實佢後面都有唔少人去對佢呢個 theory 作出批評。 聽下小木繼續對你講下， 即係話我覺得其實李澤厚佢要去嘗試處理嘅，其實佢並不一定係將兩件事擺喺對立面， 係 佢只不過係認為個救亡嘅方法係扼殺咗啟蒙嘅機會。我諗我哋用呢個咁樣方法去理解，因為救亡其實用一個革命咁激進嘅形式去將一啲其實我哋需要長時間去凝聚嘅東西、去演進嘅東西，好高壓地咁樣做咗嘅話，其實出嚟個效果就會導致到後來中共嘅革命點解會嚟得不完全、不完整呢？其實可能往往就係我哋喺啟蒙嘅時代做得唔夠。 但呢樣嘢我諗係我哋係企喺一個馬後炮嘅後向式嘅角度去， 你可以咁樣理解。 因為你喺我哋而家當然知道過咗咁多年之後咁嘅結果，但係你睇翻喺你問翻1911年參與革命嘅人，佢睇唔到呢一切嘅時候，佢睇唔到嘅話， 佢就會選擇作為一個方法啦，係絕對會。 或者佢可能根本上其實冇選擇啦，唔好話選唔選。 佢睇唔到個未來，我其實有時係賭大細啫嘛。我已經賭，究竟我繼續改運係會好啲，定還是我賭下？我而家奮身賭一鋪，我哋會有新嘅未來。 所以點解頭先我會話我嘗試用呢個學者嘅見解嚟到回應呢，就係、因為革命係要付代價，會流血。 咁所以我就想問大家最後嗰個問題就係話，革命如果係賭一鋪，咁我哋係咪要賭呢一鋪呢？下一集我哋繼續講。